无量寿经汇集本断疑篇。偶益大师灵峰宗录科教正大阿弥陀经后续。阿弥陀佛，以法界藏身，世居西方乐土，执此微尘乐土，含摄华藏无边刹海，不可思议。所谓全实不二法门，遍入众生心想，不堕一切众生情计者也。十方诸佛同共称扬，宝积大会叮咛劝往，别本流行梵经四义，有宋王龙书居士未读宝积善本，月会四义，气短取长，名大阿弥陀经，举世流通千余载矣，受生安万荣尊宿，得方间旧本，教南北二藏，文理俱优，恭诸孙克之。此即法藏愿轮，古今一致者也。书经者为真名王居士，余过无门，为正其具斗云。编者按台湾天台宗大德慧性法师将此文编入其所集的偶益大师净土选集之中。偶益大师月藏之经正文卷第三，佛说大阿弥陀经二卷，宋国学进士王日修取前四经删补订正，悉为五十六分，习其未见宝积一义，然心甚勤苦，故举世多流通之。又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中印土沙门法贤义，大宝积经第五无量寿如来会同本意义，而法贤本中有慈氏问答尤妙，但指三十六愿。编者按偶益大师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内证境界不可思议。印光大师名言其为法身大事，常愿世生。四书偶意解，重刻版序。偶意大师弘扬净土，著弥陀要解一部，光灿千古。印光大师赞叹，即令古佛再出于世，重著此经，当亦不能超过其上。附永嘉某居士书二。偶意大师为王龙书汇集本作后续，并校正文句，支持流通。大师在月藏之金中感慨王龙书未见唐义，实为憾事。可见大师完全没有反对汇集本，甚至表示出如龙书见到唐义，一并汇集，方称圆满。月藏之金中无量寿经汉魏吴等译本，均未加评注，而宋译。大师称经中词事问答非常精妙，可惜只有36愿，与诸经不合。此中更透露出大师对无量寿经译本参差表示出的遗憾。今天有人竭力反对汇集，其见地真能超出偶意之上吗？偶意大师不但没有批评王龙书汇集无量寿经，反而认为王本的真正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汇集上去。可见大师对无量寿经诸义汇集一事非常认可。莲池大师赞王龙书：王龙书国学传，云溪寺沙门朱红传，即莲池大师。宋王日修，龙书人，端静简洁，博极经史，一旦捐之，曰：是皆夜习，非究竟法，吾其为西方之归，自是精进念佛。年60，不依书食，日刻千拜，夜分乃寝，作净土文劝事，将卒。 三日前辨别亲事，有不复相见之语。至其读书罢，如常理念。吾立声称阿弥陀佛，唱言佛来迎我，毅然立化，如直木矣。邦人有梦，二清一引弓西行者，自是家家共事云。赞曰：龙书劝修西方，最为机切肯道，非徒言之，亦云导之。至于临终之际，书圣奇特，照耀千古。呜呼！岂非净土圣贤，入禅垂首者也？玉林国师赞王龙书，盖闻愿生净土者，先净其心，心净则其土净也。欲净其心者，必专精其法，其法专则其功纯也。往生净土之书，时浩且繁，其持名之专，用功之精，莫上于王龙书净土文矣。余习常阅其书，每至卷三叹，欲广流通，必九州四海，若姿若素，若男若女，有厌离娑婆疾苦，而心现安养极乐者，皆得摄百千万亿三昧于一念佛三昧中，十二时间纯而复杂，约而易操，力省功倍，祈福孝素，花开见佛，永脱轮回，则此书成为破障之前阵，割祸之利锋，境遇之宝筏，入圣之要津，与资溪水于惠公居士，复原本龙书，博宗经论，会为全书，既以自立，兼以利他，观其直节信向，愿力宏厚，可谓入海而取明月之珠，登山而采连城之璧，无以加矣。客成起于一言，以为序，于故之法专而后功纯， 功纯而后心净，心净而后土净，其将旦暮而欲之也。宁止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而已哉。康熙三年仲秋之月，报恩秀头陀。题净土全书序。彭绍生赞王戎书，王虚中传节选。知归子彭继清传，王虚中明日休，庐州人，宋高宗时举国学进士，弃官不就，著书名戎书净土文。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盖、童奴、造吏、幽妓之属，咸以净土法门劝引皈依。其文浅说取喻，至详至恳。若父兄之教子弟然，虚中常以无量寿经称赞西方，意蕴深广，而自汉气诵，译文晦涩，罕重伦节。至我佛说经之旨不白，乃导于观世音，会四本而译之，三年乃成，离为56分。文辞尔雅，条理灿然，遂得大行于世。前道中，庐陵李彦弼有疾，垂死。孟一人自称戎书居士，谓曰：“如其饮白粥，即当抽。”且汝上意却重雅，教汝修行捷径否？彦弼曰：“每日念佛不辍，既觉所周引之，立欲。”彦弼出卫士虚中，继而见其画像，与孟合，使诸子往受学焉。虚中将卒，前三日辨别道友，续以精修敬业，云将有行，不复相见。即起与生徒讲书毕，礼诵如常，时至三经，虎力声称阿弥陀佛数声，畅言佛来迎我，毅然立化。彦弼闻而感之，未刻虚中像， 秉树其事传远近，自是庐陵人多共事之。印光大师赞王龙书，当南宋时，吴宗先德有龙书居士，明日修，自虚中者，诚愿再来，以身说法，虽在尘俗，不纳妻室，虽入国学，不履仕途，发挥如佛之心宗，教授巨姓之子弟，又遇同人，贤生净土，作为此书，普遍倡导，言浅而点，理深而著，抚顺列基，循循善诱，取尽婆心，无所不至。摘自崇科龙书净土文题词并序，编者按印光大师不轻易肯人，其称龙书诚愿再来，诚愿再来之大事，会做无意义之事吗？会集无量寿经，岂无大事因缘？有云龙书会集大阿弥陀经之后悔悟，再作净土文弥补前非，出此语者，龙书净土文一书尚未读过，净土文卷二净土总要约，大藏中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阿弥陀过度人道经，无量寿经，无量寿庄严经，四者本为一经，一者不同，故有四名，其喘额甚多，于久已校正，亦刊版已行，今按此经大阿弥陀经及于经传为净土总要，又净土总要二曰，大阿弥陀经云，净土文卷四修持法门曰，净土法门多见于大阿弥陀经与十六观经，此书至关重要之净土总要一章，上依其绘本而成文，何来悔过一说，唯图口快，诽谤圣贤，波惑天下，其罪非轻。宣化上人，水镜回天路，赞王龙书。王居士明日休。 自虚中，南宋庐州龙书人，端静简洁，博通经史，举国学进士，知儒学为非究竟之法，弃官学佛，专修静业，和光混俗，著龙书净土文十篇，道人念佛，不辞辛苦，千里行化，上达公卿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劝修万人修万人去之法，为捷径之捷径也。见非禽走兽，冤非软动之类，念佛十声，远渡近生西方，年已六十，不依书食，日课千拜，午夜方寝，临终之时，遍访连友辞行，劝以精修敬业，及其三更，念息高声念佛，唱曰：佛来接我，言毕立化，曾重编转无量寿经为大阿弥陀经行事，赞曰：老实念佛，不加琢磨，身心放下，死中求活，龙书净文，波罗蜜多，三根普被，同离娑婆。又说偈曰：譬如旧事向上达，不问朝政乱如麻，一心收拾归家路，万缘放下赴莲花，九品高登菩提位，七日圆成无上法，净中捷径净又净，普摄群机你我他，印祖明世幽溪大师袁中超引王龙书汇集本经文是：弘法大士著书赞扬，自古及今多不胜数，于中求其至广大经纬者，莫过于廉耻之书抄，及直节要妙者，莫过于偶意之要解。幽溪法师，我台宗地官不二之印，著略解圆融中道之抄，理高深而出机可入，文畅达而久修闲亲，乃流通既久，错讹甚多，因教定重课，必复旧观，弥陀一经得此三书，法无不备，机无不收，随言一种， 亦可知其旨归。遍阅三书，方堪彻其捆奥。有书中所引大本，乃无量寿经。抄中所引大本，乃大阿弥陀经。优悉取其文义详析，举世流通，故特引之。至其字句，见有不同耳。是印光校正并序，摘自《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编者按《阿弥陀经》共有三大注解，为后世学习此经弘扬净土者必备之参考书。莲池大师《弥陀经》书抄，偶益大师《弥陀要解》，优悉传灯大师《弥陀圆中钞》。注经之三大士，皆法门巨匠，人天师表。莲池大师赞王龙书为再来大士，优悉大师援引王本经文，偶益大师更是亲自教课王本大阿弥陀经，并发习其未见宝积一意之叹。古大德之见地超迈，教演圆明，今人何可望其项背。杨仁山老居士赞叹汇集本，重刊净土四经跋，于初闻佛法为言宗成，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以为着相庄严，非了义说。即见云溪诸书阐发奥旨，使之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为苦海之周行，入道之阶梯也，无如冰险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弃不可得。是来金陵，或见此本于王君眉熟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此本为少阳魏公末身所集，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敬业圆成，乃有体以启用也。事缘将尽，心切利人，遂取无量寿经参会数义， 删繁就简，定为善本。复以十六观经及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合为一集，名曰净土四经。使世之习净业者，但受此本，无不具足。自世乱以来，其版想不复存。今者广目信师，从千里早，庶几魏公一片婆心，莫学贤受其惠。福愿世间修佛成者，无于净土变生轻慢，须信念佛一门，乃我佛世尊别开方便，普度群生之法。倘不知其意旨深微，但能谛信奉行，自有开悟之期。知其意者，正好一心回向，万行圆修，转五浊为莲邦，正弥陀于自性，是则于所厚望焉。阳人山居士文集卷三。阳人山居士规定金陵刻经处三不刻原则：一、以为者不刻；二、文艺前者不刻；三、稽坛之书不刻。编者按阳人山老居士，尽是佛门公认为法身大事再来，即虚云、印光、地贤三老，亦对阳人老恭敬有加。至于太虚、人山、月霞诸大德，皆执弟子礼师事之。阳人老称魏末身会集本为善本，而印祖以此本经王印福教改有瑕疵而批评。今有人执印祖术语，而欲将会集本等同魔外，彼可先将阳人老判为魔外，不然如何反对会本？梅光熙老居士赞叹下莲居会集本，故其余95070字之五种原意内，玄意为言，深闻奥旨，无一语而不详参，无一字而不互教，务使经当明确，凿然有据，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亦出本经之外，艰涩沉晦使之爽朗，繁复冗慢归于简洁，凌乱必成整言，缺疏悉令圆满， 比其有美皆备，无地不收。往往因一字之求安，假寻累月而不绝，日日祷于佛前，时时迎诸梦寐，此其敬甚。前功状况，皆光熙与慧老法师所目睹也，故其经常所感，屡现锐争，资恐骇俗，孤不惧隐，是以及其告成也。文约而易风，理显而辞畅，醒谋爽口，意计意迟，无艰深畏难之虑，有殊胜意往之感，虽欲不畏之善本，不可得也。每一持诵，恍若置身于清净庄严之域，常扬乎华池宝树之间，如锦慈光，如灵法语，诵者忘倦，听者生心，随分灵解，各如其量，摄繁浊戒耳之心，入圣众聚会之境，以全真诚妄之念，为备尘和觉之行，果能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不但拔将来之苦果，使已获现前之福利，非真修净业者不觉其妙，非曾涉教海者莫亏其身，非想考各异，不知抉择之经，为辩教会本，是见其从事之甚。然此实非门外耳识者所能昼解也。吾常谓欲弘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欲弘净宗，必须先弘大经。果能人人持诵，则因果自明，身心自洁，劫运自转，太平自治，盖统摄二地未有明备简要若此。重印无量寿经五种原意会集序节录，绿行法师弘扬会集本，北平佛教团体甚多，我先把净宗学会的内容简单介绍。它的组织是僧俗男女四众一律平等，成立的历史和会员的质量容后详报，其总纲一元三化，即如佛一元，主义生活化，信仰生命化， 行动纪律化，其修行次第系利民、信身、愿切、行专、功纯、业尽、妄消、真显等16个字。其自修信条系持戒念佛、弘法利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劝化方便以真理唤起同情，以行为表现正义。上述诸端都是概略的介绍，会中负领导责任的是下莲居老居士，他是由儒家而信仰佛教，经过30多年的修行，宗说皆通，曾遍游中日各地，弘扬佛法，资素同归，闭关3年，汇集《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净修捷要》等书，鄙人现已带来多份，专为赠送台省佛教同胞，敬请指教。摘自《律行长老全集》第2篇。由台赴美弘法高僧印海长老谈下莲居汇集本的弘传，从亲近律行法师说到净土宗之殊胜义，结录印海法师：佛法说，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有因有缘，才有果报。写出此一小文，首先第一，我要说到我能亲近律行法师的一段因缘。那是60年前的春天，也就是1949年，民国38年。当时由于国家内战，暂时避难到台湾，因响应慈航菩萨抢救僧宝的慈悲号召，而与律行老法师在台湾中立圆光寺台湾佛学院相遇，我们一起亲近慈航菩萨学习佛法。那时律行法师跟随慈航菩萨及妙国老和尚出家为僧，法名律行，他以出家的身份为我们同学们讲说《中庸》《论语》以及佛教的比丘戒、四分戒本。他以儒家伦理观念及社会做人处事历练，谆谆善诱，且与佛教思想相互融汇，而又配合西方净土思想，为我们年轻比丘学生教学。律行法师的老师就是净宗学会创办人下莲居老居士， 他尚未出家以前，追随参加净宗学会，历次佛七法会，法喜充满。在1947年，莲公有意将弥陀法门弘扬到台湾。此时的黄庐初居士，绿行法师俗名，正以此因缘关系，意欲前往台湾，并愿承担先行赴台考察之使。莲公心允，于年秋居住下府一个月之久，莲公视其净宗纲要与无量寿经绘本经义，以充弘传之资料。至此，他对了生死之心愈加坚定，因此发愿往生西方净土为最终目标。他于1948年春夏之交就到达台湾，他将莲公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秦唐两义阿弥陀经》汇集本各十部，并将北平佛教团体净宗学会的宗旨、大纲及修学概况介绍给台湾佛教界。此即净宗学会首度传播海外之因缘。大经绘本乃由台湾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居士梅著宣讲而得以弘传。后来大经绘本更由莲公的门人黄念祖老居士做白话批注。自此以后，净空法师弘扬净土都以此汇集本为所依据，并且劝人读诵本经，为求生西方净土的往生资粮。后来以净土法门为主的净宗学会在海外各地普遍建立，而使净土宗广大的弘传。台湾净土导师道元法师谈下莲居汇集本的传播。绿行法师之学佛，时由于下莲居老居士之接引，并介绍他皈依印光老法师，所以他很尊重下老居士。来到台湾以后，他还把下老居士所提倡《无量寿经》重印再版，亦即所以报蒙师之恩礼。怀念绿行法师、道元法师，当代净宗大德昌真法师赞叹下莲居汇集本。佛说阿弥陀经讲记，昌真法师。那么现在提倡念无量寿经，这个不矛盾呢？不矛盾，因为过去无量寿经有五种译本，不晓得哪一本才是善本。经过下莲居老居士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把它汇集成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一本《无量寿经》。这个就是最完善的本子。这个《无量寿经》就叫《大本弥陀经》，所以并不矛盾。1998年农历三月，于西昌市庐山光福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赞叹夏莲居、黄念祖居士2007年12月8日至10日由北京佛教居士林与北京广化寺联合主办，佛教在线承办的黄念祖居士圆寂15周年纪念暨净土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2010年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北京市佛协副会长，北京广化寺方丈仪学法师，黑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净波法师，北京佛教居士林理事长夏法胜居士，北京市佛协秘书长孔祥军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佛门资讯名誉主编常大林先生，佛教在线总干事安虎生，西城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张荣主任，赵培文先生及来自海内外的中外学者、法师、大德居士70余人与会。传印法师代表北京市佛教协会在发言中指出，黄念祖居士做到了禅、静、密三法圆融，是近现代非常难得的大德，是民国夏莲居居士之后著名的在家居士。传印法师回忆了与黄老在中国佛学院共处的日子，并赞叹黄老的真实修德和殊胜的成就都给传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老人家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在17大的精神指导下，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黄念祖居士的悲心愿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力要有情，做出积极贡献。北京居士林林苑2008年特辑。传印法师为夏莲居汇集本讲义作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记序。我们要知道，净土法门在整个佛法中的重要性， 就像我们生活离不开空气一样，修学佛法不可离开净土法门。如古德说，净土法门四谛均情，如天普盖，统摄律教禅宗，普被上中下根，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都是讲的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知道，净土之理虽近而至深，净土之事虽简而至妙，若就其实际，等觉菩萨尚不能知其少分，唯佛与佛乃能究竟。我们修学佛法，皆在离苦得乐，一切众苦无过于生死之苦，生死轮回不得脱，实为众苦之源。佛之法门首先教我们脱离生死，以利自他，按佛法通途法门，须断见惑，方正出果，而欲入圣流。思惑断尽，方正四果，得脱三界六道之生死。这在我等这样的凡夫一生之中，是绝难企及的。若肯修学净土法门，则首先能够仰仗佛的弘慈愿力，往生净土，脱离开三界生死的危险地带，而到达永不退转的安全境地，然后与彼土依三圣为师，海会为友，进修起来，则如风帆行于顺水，直趋菩提。净土法门为佛法中的特别法门，其妙意难书，略其大端如此。净空法师善作如来之使，弘扬净土不遗余力，法音宣流，人天赞叹。本院学生赵新仁者，听了净空法师宣讲录音，感受到莫大法喜，肃然升起净信之心，觉得像这样的旷劫莫得的殊胜功德利益，岂可自己独得？于是利他之念油然而起，便趁课余时间，依据录音磁带记录为文，更蒙李建群居士拨冗打印成制，欲广流通，问序于语，遂不辞故漏，略辍数语，以致缘起。唯愿凡我同伦，乃至一切众生，同归净土法门， 共入弥陀愿海。传印1996年丙子下月，于北京中国佛学院。虚云老和尚弟子净慧法师赞叹下莲居汇集本，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浅说序。净慧三藏一部，如果要概括为最最简洁的道理，那就是因果，众生流转生死的因果，贤圣解脱觉悟的因果，如是而已。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知契诸佛本怀，开示了阿弥陀佛因地的本愿功德和果地的依正庄严，以及众生往生净土的因行和果德，事理圆融，空有其章，许多大德誉之为净土第一经，真实不虚也。该经古有多义，民国年间下莲居老居士集会诸家译本，并分章次，成为现在流通的本子。现在王志龙居士又发心将此经译成白话文，以广流通。欢喜赞叹之余，还想就净宗的行持略赘数语。王志龙居士和我出世于1979年，并由我引荐皈依在正果老法师的座下。他尝试以小畅易懂的白话文翻译佛经，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谨诚比见以为序。阿弥陀佛。佛历2538年中秋，净慧于赵州祖庭。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赞叹下莲居汇集本。晚近以来，净土弘扬甚广，南梅、汪溪、北下、莲居、有口皆碑。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唐宋五种原译，广结经要，圆摄众妙，汇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为最善之经本。黄念祖老居士师承下眉，修专净土，既作文言白话两种经解，白话本仅完成一半，训文详实，释义精当，广征博引，以饶敬业资粮为及物，成地之语，感人至深，乃如今最善之经解。摘自吴信如立民净土奥义上册。北京居士林长 吕香光老居士赞叹下莲居汇集本，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浅说序，吕香光。记得十年动乱结束不久的1979年，北京佛教居士林在中国佛协赵普老和正果老法师的亲切关怀下，同时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根据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支持，普果二老决定在居士林原林址房屋未收复修理前，以广济寺殿堂借供居士林作为举行各项宗教活动的场所。本书作者王志龙居士就是在本林恢复宗教活动后的1980年入林，并皈依在国老座下，发愿将《无量寿经》译文言为白话，接引读者生信，发愿往生。净宗要典《无量寿经》历代中印大德译师游梵译汉的译本多达12种，除散译者外，仅存的汉宋5种译本内容文句繁简各异，未能较为圆满的唱佛本怀。近代白衣大德下莲居老居士参酌5种译本同意汇集成本，题今名曰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父子流通后经港地各善知识收入序藏，定为善本。王志龙居士译为白话的《无量寿经》，以下几本作为依据，所以更为尽善尽美。昔日本林顾问黄念祖老居士对下几本《无量寿经》素有研究，曾著有《大经解》。黄老是佛教界宗说兼通的大善知识，他主张学佛4种基本次第：信、解、行、正，应当以解居先。有正解才能生正信，有正信才能生正行，有正行才能获果正。王志龙居士虚心不时向黄老请意，他发宏愿译文《无量寿经》，正是体现黄老由解入手的修持路径，因而必能启发无量读者起解、起信、起行，直至取证，可以说是发心无量，行愿无量，成就功德无量。香光不泯对王作白话本《无量寿经》升起无量欢喜赞叹心，唯愿经书一出，度生无量，是所祝愿。 无谓的絮语葛藤，代充本书序言。佛历2538年，公元1994年8月，吕香光与北京佛教居士林、徐恒志老居士赞叹汇集本，剖心沥血，功在万世。即我与黄念祖老居士的一段教经因缘节选。徐恒志，北京黄念祖老居士是一位显密双修、宗教具通的大德。他经晋宗大德夏莲居老居士的嘱咐，发心解释《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后称大经。前后历时六年，遍览群集，广引博征，一部大经把净宗心髓阐述无疑，真可谓明心孤意，饶意当来。近年他不顾年迈体弱，继续撰写大经白话解，为法忘身，悲怨无尽。老人家已于1992年3月27日安详往生，遗体柔软，并发异香。涂皮后获五色舍利数百余粒，瑞相昭著，叹为稀有。大德云王回忆往事，不胜感慨。无量寿经是净土宗主要经典之一，根据清代沈善登居士的考证，此经由于世尊多次宣说，范本不一，译本尤多，自汉至宋凡有12亿，宋元以后仅存5亿。后来王龙书、彭继清、魏成冠诸大德鉴于5亿互有优劣章会，又教集会议了3种，但或不依范本，未顺义法，或去取旧文，不尽妥善，甚至不取原语，任意行文。夏莲居老居士为防后世因袭，甚至转改经文，对译本绘本读多的《无量寿经》发愿重行汇集。据黄念老所著的《大经》解说，夏老居士于1932年起眼观金门，阅时3载，遍探5种原意，洞察3家教本，无一语不详参，无一字不互教，前功尽甚，日倒佛前，千真万灼，时盈梦寐，极其成也，四众欢喜。梅光熙老居士赞叹说，经当明确，凿然有据。 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这已为举世所公认，并将本经采入心印之序藏中。佛法如大海，深广无量，唯信能入，唯智能度。目前各地学习读诵大乘无量寿经的热潮正在形成，大经放光，众生蒙羞。约在1986年6月，黄念老完成了《大乘无量寿经解》。当时，上海佛教协会出版流通组负责人郑颂英老居士深为赞叹，发心复印流通，要我先做一番校阅。自念德薄慧浅，恐难胜任，纪念夏公与黄老发愿汇集与注解大经，十年辛苦，难能可贵，岂可任其搁置。于是将原稿细为校阅，历时一年，校正七次，并与黄老居士往返通信20次，慎思明辨，共同切磋。黄老教眼洞彻，行解相应，且处处悲以自牧，使我深受教益。1986年11月19日，黄老来信说，着著蒙大德发无上菩提之心，独立校对改正，即以所提之四项原则，修改印刷错误，复重审着稿，新校古籍。念祖赞佩感叹，无以复加，唯有顶礼顶礼再顶礼，以表感谢之忱。对念祖所下文，内中如有欠妥之处，敬起一并校正，因当前正是良机，敬请大德把住此关。至诚恳切，感人肺腑。在校经过程中，黄念老发现文中念祖二字排印中并未向右缩进半格，坚决要求改进，以示谦卑。他的谦虚谨慎作风，于此可见一斑。感佩之余，我在1986年12月曾写信给他，对他的道德文章表示敬仰。素闻大德乃九修大士，戒德严净，定慧圆明，显密融贯，宗说俱通，悯众生之沉溺，作苦海之慈航，发愿世经，济广弘化。今复得郑颂英老居士之赞助，复之礼早，时节因缘，信不可思议也。 行见大惊重光，责备寒灵。连公与大德剖心沥血，功在万世。后学德伯会浅，难复厚望。爱与相涉，迷增惶恐。原载于《法音杂志》92年第11期。正诵英岛居士赞叹汇集本。汇集是将《易经》的有多种译本的经互补而使真齐全。例如《无量寿经》有5译，如果要遍读5种译本，绝大数内容是重复的，也只是各译本中脱漏的章节都读到了，且5译只有1种流通本，其余4种只有到大藏经中去找，一般是看不到、买不到的，所以很有必要能将5种译本汇集而使齐全，使越译汇集本而全知5种译本的内涵。这是将已经严格手续译成的各译本加以汇集齐全，而不是新译或重译。不过这一工作很不容易，不是深入经藏，具大智慧与大手笔者不能为也。所以以宋王龙书与清魏墨深的才智，仍有穿插几义而为印光大师篡改佛经的赫责。独有民国夏莲居大师的汇集本，其全文悉出于5种译本的原本文句，没有添加一个字。在黄念祖居士《大乘无量寿经解》中已着重说明了，这真是弘扬净宗的大功德事，非渊博精深者不能为也。净土宗以3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疑论》《往生论》立宗。印光大师的弘化社在此净土3经外，再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合称净土5经。夏莲老并将净土5经的意义本都做了汇集，确实是功德巍巍。近世对现代的佛学大师有南美北下之称，南昌梅光熙，北京夏莲居，黄念祖，李炳南，这样的大德善知识都出于夏莲老门下，并且夏莲老与李炳南居士，台湾极著名的佛教大德，数年前以95岁的高龄自在往生极乐净土。净空法师在未出家前师事李炳老的， 均是现正念佛三昧者。这样的大德高士、菩萨行者，应当礼敬赞扬。所以笔者认为，佛经尊严不许篡改。至于译经而有几种译本者，若有高人能汇集各译本原文而不添加掺杂者，是大好事。不许汇集，则是于法于理无惧的。敬惜佛门同仁，在三宝事业中，要以无我见、无偏的菩提心与理智行，促进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广东佛教1999年第二期。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赞叹肯定黄念祖居士，请入弥陀愿海，是黄念祖老居士生前最后一部著述，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中发大誓愿第六一品的总结。黄老居士晚年大弘净土法门，普愿众生同入弥陀愿海，悲心切愿，令人感佩。为纪念黄念祖居士，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将于今年下半年印行黄老遗著《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上册，法音1992年第九期编后语。著名佛教学者陈冰教授赞叹大经解。黄念祖老居士的大名，我是在1981年从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明真法师和熟识的学生那里听闻。他是北京邮电学院教授、自然科学家、虔诚佛教徒，曾任北京居士林林长，在中国佛学院讲授净土宗史，修持精进，日称佛号三万。我看过他关于净土修持的讲稿，并从圆彻法师处得到一部他所撰《大乘无量寿经解》打印稿四册，拜读之下深受启益，暂为近代经书中的一流之作。一年半后，我因编写新编佛教词典，其中人物部分有他和他的师父夏莲居的小传，请他订正。他说夏老师可列入，我就算了吧。我强调这是如实载录，谦虚不得的。他仔细修改了两篇小传，对关于他修正的提法做了更正。当时 他面前放着一碗炒面片，摊着稿纸，看来正在边吃边写，夜以继日地完成《无量寿经白话解》的写作。我看他上颇强健，没想到别后不到四个月，他便含笑生息，据说烧出舍利数百粒，比莲宗十二祖彻悟禅师的舍利还多。在家人中修持得如此成就，就是在古代也是稀有难得的。摘自《一访黄念老》，把音93年第四期。